山西省山阴县刘学潮先生，在乾隆丙申年带着家眷进京候选。白天，在路边见到一位穿粉红色衣服的妇人，对他说：“ 我在世时想印玉历100本，你却说印那种书没有益处而阻止我，害我死后无法脱离阴间的罪苦。” 刘先生很惊骇地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以前的女仆人郑妈妈。受此一惊，回家后即卧病，病中常见郑妈妈的阴魂来相缠，妻子将逝，祈祷答应加倍印送流传。刘学潮竟然发出郑妈妈的声音说：“ 主人的病是因阳寿将近之故，因此我一方面前来说明此事，另一方面带他一同到阴司。现在既然愿为我印送玉历流传，我仰仗此冥符，应当可以得到拔苦，再投身为人。如果能够再印送更多的玉历，主人或许可以延长寿命。” 江氏立即又捐钱印了400本，分发四方，流传全善。半个月后，夫妇同时梦见郑妈妈前来谢恩，并恭贺说：“ 借着这本善书的流传，很幸运的已有数人月后忏悔枉过，阴司已准许我投身为人了，而主人你也可延长寿命。主母你的功德也不少，往后的好报必定无穷尽。” 夫妇醒后所述的梦境竟相同，而刘学潮的病果然很快就痊愈了。潘养之是湖南桂东县的读书人，平生喜欢毁谤善书，他阅读玉历之时用朱笔旁批可笑乱说等字眼，在第十殿章句内痴心取从四字旁写上妇人自己寻死与男子合设，又有些内容章句不是画叉就是涂掉，一直涂到事实彩霞遍地观音菩萨下降句处。这时忽然火光冲天，养着大惊跳了起来，从窗子破窗而出，到了外面突然双手爬地，两脚一起翻转过去，倒在木笼子里一动不能动，好像被捆绑住一样。他的妻子洪氏从梦中惊醒，裸体逃命，从潘养之身上跨过，让潘养之亲眼见到妻子的丑态。他的儿子听到喊声，莫名其妙地捧出玉历交给隔壁的老先生，却又转身进入房内想捡取财物，而被火烧死。当时养之已中火毒，自知罪业深重，此劫难逃，叹气对众人说：“ 唉，世间的人千万不要像我一般刻薄毁谤玉历，以致招此现世报。” 说完即死，身上的肉被火烧得糜烂，众狗争着撕咬。 凝心宝剑，天理偏云，战战青天不可欺，未曾动念已先知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 陕西西乡县有一出家人法号达远，与纯阳庵的道士冠仙交好，因为看到玉历的内容有谈到僧人道士犯错的条文，僧道得人钱财，带人拜诵经忏，遗失字句业卷者至本殿发至补经所补诵，并不能急速仪器补足，又有诵经僧道勾至阴司念诵圣经咒语至珠玉不能用刑等语。达远就带着玉历告诉冠仙说：“ 你我都有念熟的一些经咒在肚里，到了转世时，自然会衡量情形加以运用。而目前我们的生活，仰赖的就是为人诵经拜忏。假若此书流行于世，你我的生意必定要减少。 嘿嘿，我们来耍个手段，假造扶鸾戏。只要有人来请鸾，我就弄出一些谣言，使人不相信这书。这样，哪怕金忏的生意不热闹兴隆呢？ 达远和尚于是四处向人谎骗说， 纯阳庵的道士法术十分高明，能够请来鸾仙，请问事情的吉凶非常灵验。 这天一大早，冠仙道士摆设好道坛，烧起檀香来。到了黄昏以后，一些僧俗男女信士跪拜在门外等候问世，冠仙便装模作样的念起咒，烧起符来。不一会儿，里面的人报告说鸾动了，于是召唤门徒按住铺了沙的桌子上开始画了几画。极有册子的先生上坛超读，沙上书写着无纯阳真人质疑七个大字，又有要问世者速速来问八个小字。门槛外的人都想要上来问祸福，那般僧道办事人员哪容得他们先问，单单只让达远和尚抢进问说， 人间到底最好的事是哪几件呢？ 冠仙又写下请福拜忏，第一要敬道家，第二要重僧尼，道士能上书进表可保长生，和尚能超度亡魂可往西天，人间凡遇灾厄，只怕的是吝惜钱财，不肯烧香布施请福拜忏，只有恨逆灾殃。今世间有一等扭捏未造之书，名唤玉历抽传警示，说是只要改过，一切重罪就能加倍抵免。阴间哪有此等便宜之事，近来便有人刊印误了多少愚人，凡属男女有见此书随即烧毁，功德最大。刚写的这一句，忽然见到碧绿色的一道宝光冲入，冠仙道士打了一个寒噤，跌下坛来，眼斜嘴歪，面无人色地爬到达远和尚的身旁，并肩跪着。册子的先生这时突然目瞪口呆，站在暖阁上开口说， 我是柳仙，奉祖师传谕，今时人不知修行常犯罪律，幸好天地准了菩萨诸神的奏议，颁发玉历来劝谕世人，希望使世人痛改前非行善，则格外加恩准予抵免前罪。岂料突贼达远鼠子冠仙妒忌玉历妨碍生意，想加消灭，假借扶鸾煽动人心，最因堕落地狱受苦，并依其心性转生相应的恶道，考察在地狱受苦的日期满后再发入阿鼻地狱，永不超生。以后再有僧人道士妒忌此书的，依然依照达远冠仙的报应办理。 这时男女信士都挤到坛前跪下磕头，要求大仙赐个确病的方子。只见沙桌上奇鸾不服自动，沙上写着心病需将心药移，血肉荤腥少吃些，书中是有菠萝蜜能使冤牵斩脱离，无柳仙去也，共33字。从此三天内，达远管仙皆不能饮食，狂叫发胀而死。此后全乡的男女无不遵信玉历，并将此事的始末细细写明，增刻在此书之后，流传人间，令之祸由自招，善功无可夺损，作为后代 毁灭玉帝者的一件前车之鉴。 太上老君曰：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 清朝的崔梦麟在他的笔记中有这样一段经历：杨采昭，河北枣强县人，他的人个性直爽，嗜好喝酒。因为年岁收成不好，就在京师庆中堂的家找了个差事。嘉靖14年春天，在东真武庙前，他捡到一张面额8000余文的钱票，走到黑芝麻胡同，见到一少年被人揪住狠揍，问明原因，原来是遗失了钱票。在细寻钱数与日期与自己所捡的完全相符合，立即慨然归还。我听到这件事，深深的赞叹，然而并未会悟认识其人。到了9月间，采昭经人介绍亲到我家，为了证明因果报应，我仔细地询问他，方知他在3月中旬因为患寒病，在昏迷中见到已故的父亲，将他带到某一地方，宫殿巍峨，上题东岳府3个大字。进入后见到一位官吏，是已经死亡的外祖父张先生。张先生原来是一位李生，生前原本注定阳寿是59岁，因为娶一位有夫之妇为妾，减寿10年，又主张族中的婶婶再嫁，又减寿10年。39岁死后，因为没有别项罪业，才能够配在阴间掌管阴曹的文书案件。张先生于是命诡异带采昭观看阴曹的刑罚情形，来到一处，见廊柱上反绑着一位妇人，正在开胸膛摘取心脏，哀嚎之声震耳。仔细一认，原来是亲家某管事的妻子。又到一处，见到廊柱上匍匐着一个人，有一位鬼卒用火烧他的脊背，采昭认的是亲家的更夫韩二。又见到一个人用2根绳索拴住脊椎骨的筋，绑在屋梁上，头顶上插一只旗子，写着私漏国税王一龙。此人是在河间贩卖私酒私盐，由于身体往来推转，叫痛之声惨不忍闻。不久见到一架大钟，体型庞大，钟上刻了很多人的名字，有自己杨采昭铸银5钱的字样，旁边写着尹善崔梦麟。又来到一处，床幡宝盖为饰，十分庄严，其上供奉着金刚经心经各一本，无数的善男善女都持着念珠在诵经。走到后边，见高山嵯峨，登山一望，只见黑水滔天，惊惧之至，心中则火热不可忍。这时见一水缸，有半缸清水，就拿起木瓢饮了漱口，不觉凉入心脾，于是恍然有所悟，睁眼一看，原来睡在床上已17昼夜了。想到在阴司所见，因此问道： 亲家管事的妻子如今怎样了？ 已经心痛死了。 那韩儿呢？ 背上长恶疮，现在垂危， 过了几天竟然死去。到了7月间，见到本乡的人，询问王牛子的近况，也说已死了，不过病症十分奇怪，每天晚上叫痛难忍， 必须用绳子将腰拴住，系在梁上，方觉稍安。以上数案都有了证件，只是不明白钟上刻姓名的事是指什么。病愈之后，想到钟上旁边写有我的名字崔梦林，料想我必定知道其中的因由，因此专程来拜访我，问我这是何种因果。我起初也茫然不知，后来才回想起三年前曾在林旧庵住过一口钟，我领了招募的帖子100张，辗转化缘得到京钱20千文。不过铸钟之事我并未捐助分文，只因征求大家来行善，因曹就以铸上姓名。可见得因果善恶之报应，实在令人可畏。尽管玉立中种种报应的事例，实觉凛然，因此捐钱尽堪玉立广为赠送，希望同修们努力修行善果，这是我最祈祷的事。 真武帝君曰：矫妄求荣，名誉不扬，刻薄致富，子孙遗殃，行贿不得，福禄来降，寡欲淡位，命寿而康，五七暗室，寤寐三光，居心正直，神明未旁，小为度恶，又起无疆。